锵锵三人行，哎，不怎么，今天这个片头我突然看起来有种世界杯的感觉，这个 logo 这个是吧？ 是吗？ 对， 平常看着像权力游戏是吧？ 可能加上屏幕有个绿荫， 对对对， 绿荫纵横的感觉。 今天跟这个足球有点关系，所以我可以闭嘴了。 啊，叫我来就是为了聊足球的， 不是因为哎，采夫原来是跑过体育版的。 是。 对，我在新京报体育部做过， 文道也是我们节目硕果仅存的球迷。 没有，我球迷， 能聊足球的， 我是球迷， 我、就是、 长得就像足球。 我听说徐子东老师是专业谈足球的， 他们俩都是， 对，都喜欢看球， 那就太好了， 对，都喜欢看球。 所以今天这个中国足球有一个大消息，哎，我不得不说呀，这个有可能啊，跟这个习大大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他这个 是一定有关系， 是吧？ 这不可能没关系， 这个是100%的。 这现在真的看出来，什么恒大呀，包括这个王健林呐、那都是什么力度啊，就往这个足球里头砸钱呢、就是一定要把中国足球。所以在这个一个背景下，我听说，这还是采夫建议咱们聊聊，就是说， 对对对， 足协要发生大的这个改革了，是吗？ 简直是革命了。 独立啊，独立， 就是说，哎，他们甚至就是说，现在在所有的官府，不能叫官府吧，叫什么呢？所有的这个官家的这个机构里边，可能足协将要到来这个改革是劲头最猛的， 对对，而且是最彻底的。实际上，不仅这一波，在10年前足协中国足球的改革和足协的改革也是最猛的，他就一直走在中国所有的机构改革的最前沿。 失败也是最猛的，是吗？ 败的也是最惨的，因为那一次的改革并不彻底，就是。足管中心和足协两个班子，同时他要完全受体育总局制约，他还要有冲世界杯这样的这种硬任务，弄不好了这个那些老领导就把你给弄了，所以他的市场化改革，他的足球的联赛改革，跟他的奥运战略，跟这个长官意志直接来回交缠着，最后弄了一四不像，然后呢就全抓进去了， 现在就说，哎，简单来说，我的外行的理解啊，就是足协独立了，独立了，对吧？ 这么讲， 然后就是跟那个广电，不是广电总局， 那老想着从我们， 这是我的这个心， 老想着从这个广电总局独立是吧？ 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就反正跟国家体育总局是没关系了，但是听说国家体育总局也得盯着你，是不是这么一个？ 我看蔡振华的访谈里边，就是党的领导还是要的， 那肯定的， 那这个话。他必须得说到， 对， 必须得，他有一个宏观调控管理啊，这些东西的。 文道怎么看这事儿？作为香港球迷， 我觉得在香港呢，比如说很简单，就我觉得中国足球呢，在过去几年，其实香港首先没什么人看中国足球，我算是少数， 都是看这个英超， 英超或者是、 阿仙奴， 对对对对，我就是阿森纳球迷嘛，阿仙奴， 我也是阿森纳球迷， 你也是，哎， 我也是， 枪。说这个同事枪迷啊， 这个不好看的，你们都当这种是不是专业的？ 不好， 是专业的球迷，专业的 聊， 对，我场的 专业的球迷就是我看着不太好看的那个队的球迷是吗？ 对，最好看的一个队， 是吗？ 英超最好看、最悦目的。 你像我就是这个浅薄的球迷，就是巴萨。 巴萨好看啊， 巴萨好看。 那怎么？那你们怎么为什么不是巴萨？ 我也喜欢巴萨， 但是为什么是阿森纳？ 没有阿森纳那么脆弱，有故事性。 对啊， 就是巴萨太强了。 对， 他永远在干别人。 对， 我们喜欢被干， 我 喜欢被， 我喜欢干，我喜欢干别人。 对。 啊，那足协现在是要干谁呢？ 足协是被干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被授权了，大概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我允许你独立了。就是大概、 哎，我还听说这个蔡振华扬言要选，这就他也不当官了。他这意思他也不当官了，他要选足协主席啊。 他自己是不是参选？我觉得也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万一下一届当体育总局局长了呢？这个级别又不配套了，实际上。 对。 而且他也不太懂足球，你让他去竞选，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完全的民主选举，他选不上。 蔡振华没不高兴吧？ 这个他自己也乐得选不上嘛，因为足协主席没什么好下场。 不是，那他为什么公开表示还说我要选呢？ 那这个姿态吧，或者说他实际上是表达一种支持体制改革的一个姿态。 不 过有些表面的东西你是能看得出来，过去我们的体制，它跟别的国家的体制你比较一下，你是看出很多，光从表层分别你就看出一些苗头。比如说，你看世界各地的足协主席啊，除了少数国家，像除了卡塔尔啊那种不管，伊拉克， 你比如说欧洲的或者别的地方的足协，他很多在足协当官的或者是足协上高位的人，有许多都是足球圈的人上去， 对， 他有些可能是前球星，有些是前教练或者是什么，他 或者是王子， 对， 西亚就是王子啊，就是那个名流 圈里头进去。但是我们这呢，你会看到足协系统上面顶层的那些官员，他真是官，他真是公务。 以前是这个袁伟民啊，他们兼着足协主席，因为政治影响大，事关稳定啊，以表达重视。这个实际上反倒从体制上是一个掣肘，就是让他们你很难去独立的去行事。那现在这一次就但愿的，你真的是完全民选可能做不到，但他可能会有一个委员会，就像你们香港的选举委员会上啊，挑出一个大家认可的靠谱的，然后再去参加这种竞选。这种 好像还是就是以后加大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话事权， 对， 是吧？他就有望更加商业化。 十年前徐明和张海儿，现在都进去了啊，有一个逃跑了那个，他们造反就是要造这个造足协的反和造体育总局的反，就是要达到一个让足协独立的效果。实际上现在就是从上而下的，我命令你独立，他们为之奋斗的或者当时为了争取的东西已经实现了。实际上 命令你独立， 当然了，我觉得也是对民意的一种呼应吧，也可以这样说。实际上 但是这样就能把足球搞上去吗？ 足球搞上去这个事情，你看在一个什么话语体系，你要说进世界杯这种不一定靠谱，搞上去就是让大家去喜欢足球，让大家去自由的去看呢，俱乐部我自由的买人搞梯队啊，或者说按英超的模式啊，这是各种各样的啊，这种透明管理啊，那这个也算搞上去了，我觉得。 哦，我看到有些人议论，就是也有不同意见啊，就是说也不是说难道中国足球上不去症结就在于没有足协没有独立化吗？说不定他真独立化之后，他有些事儿还办得不好办。因为什么呢？说真正要把中国足球搞上去，还得有一个足球人口的问题，比如说让孩子们都要踢足球，是多少个足球学校，对吧？ 对， 他说这些事儿，说实在话，你原来你是官府，你彼此说话还好办些。 对， 你将来足协你独立了，你跟当地政府、当地教育局、跟学校，你怎么打关系？ 中国的事儿呢，它就是这么奇怪，就是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现在它都不叫个事儿，就是教育部已经明儿说了，我到2017年我要有20000个足球特色的学校。到2020年就是左右吧，50000所足球特色学校，这是什么数字？这全世界都没有的数字，就是有人发话了，这事儿就不难办，就是这个意思。 你还这真是，我还看一个报道里讲，就说是以前你让孩子踢足球，家长能揍你，现在就说现在很多家长就让孩子一定要踢球， 这 培养孩子踢球。 这是我就一看到小孩现在满场跑，我就想笑的一件事儿。 怎么了？ 就是、你觉得你会表现出中国的家长的某种特性？原来孩子踢球，就是校长或者老师让孩子踢球，他敢去打校长， 对， 你把我孩子给磕伤了什么之类的，所以校长根本就不敢让你踢球。 嗯， 现在是孩子上吧，就是你就会觉得哇，一个人的感召力或者说一声令下，真的可以让你全身心的去服从。那这个盛况，我觉得啊，我还是挺震撼的，是不是？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说过去中国体育这个举国体制是吧？你别说什么独立不独立，就不独立，就这种举国体制，在很多体育项目上就是厉害啊。 对。 对吧？但是偏偏在足球这件事上，它就不灵，这是个老问题。 足球我经常会说是这个体育领域的一个最后一块，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不太听人的招呼。它有它自己运转的一个规律，它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项目，一个最大的系统工程，并不是说我让你踢得好，你就能踢得好。那这个东西 就是 啊， 其实团体性的球类项目，尤其是越商业化项目越是这样，足球篮球都是。排球呢比较尴尬，排球是勉强我们用举国体制支撑还能搞，但是呢你现在也这几年也看到也有点到头了，但是你足球篮球很难这么做的，因为你刚刚讲足球人口这个东西，你这是摆在眼前的，你足球人口不够， 你体育局我举国体制怎么做都做不出来。那么但是呢，我们要搞清楚，就球迷有时候也不要想太多，就是你别以为就是足协独立了怎么样了，我们就联赛蒸蒸日上，我们国家队也就能够进世界杯决赛中，不一定。你比如说就拿我们都喜欢看阿森纳一样，你看英超吧，英超搞得好不好？英超当然好，全球最牛的一个联赛之一。那英格兰怎么样？就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就他还决定于很多别的因素。 刘建宏 其中之一， 跟刘建宏聊天的时候，他提出一个理论，他自己认为是自己独创的，叫 N 加十年，就是说这个 N 呢，就是说你这个战略方向是对的。啊，然后你认真的去搞，你又有一定的起步的基础的时候，你干嘛？十年之后见效果，这就跟德国就是2000年就是、 开始做青训， 他就2000欧洲杯就败了，他就开始做技术化潮流的青训，基本上就是大概他们可能技术更好一点啊，不到十年的时候，那这个水平 就收成了， 就已经很厉害了。 嗯， 实际上就是说。当中国足球也是需要有这种耐心的，你得有两届世界杯，什么几届亚洲杯踢得很烂的这种过程，实际上是你才会有十年之后的耐心带来的收成。 啊， 你一整它就好，我们足球就不认这个。 而且 啊， 但这又牵涉到一个心态问题，我不知道是中国我们自己的球迷的心态，中国人的特色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官本位的原因。就你看到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足球发展，就没有像刚才柴福生说这种耐心，基本上是比如说从我们换教练换训练模式，你记不记得最早学巴西， 对 啊，学巴西学的学的，后来又学谁了，有 后来学的说前场像巴西中场像荷兰后场像德国我记得有一个教练国家队教练说过这个，那这个就有点太幺蛾子了，这个啊， 所以这叫拼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讲讲日本足球考。 对我在那个体育部的时候，这个派了一个足球记者，我们去日本了半个月，采访了日本足协的主席，采访了三浦知良、中田英寿， 嗯， 啊，就是三浦知良现在已经快50了，还在踢呢，这足球神，我觉得这我的偶像啊，这是，就是他就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就是日本足球改革跟中国足球改革是几乎同时起步的， 嗯， 啊，上世纪90年代，而且那个时候像广岛亚运会，中国干他2-0很轻松，是， 嗯， 从那以后就踢不过了，就是日本的足球纲领也是20年啊，或者这种纲领，但他们呢就制定得很清晰，之后就以日本人特有的这种认真劲儿，在完全的执行他的那个纲领，就是我中间我进不了世界杯什么之类的都无所谓，我就全部进行技术化。我他们那时候统计的说，2年有20000个日本的少年去巴西去自费留学， 嗯， 啊，他会拍关于足球的这种动漫， 嗯， 宣传画来发动小孩一块来学， 嗯， 他的男足和女足现在女足已经夺了世界杯冠军了， 是， 这才人家就是20年见效啊，啊。你会发现在很多领域你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看似很慢，实际上是快了。 哦，哎，你这个讲的有点哲理。 对，他就小车不倒只管推嘛，我们这个叫这个啊， 就是 日本他，不过这也牵涉到真的有也许有文化差异。日本首先他你要执行一个计划，比如说执行20年不变，不管外头风吹雨打，对吧，我就按照这个东西一步一步走。那这个东西呢，它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当然是它特别有耐心， 对， 它真的是有执行的贯彻力。它不像中国，如果2-3年不见效， 随 机 变 啊，换个中场学荷兰吧，学巴西不行，学荷兰吧，可能就这样。 就日本人就是轴嘛， 轴 就是按照 GPS 能把车开到湖里去嘛， 对对对对，就那种。但它这个轴呢，又还有第二个前提，就首先你这个计划必然是大家幸福的计划。大家为什么信服这个计划，是计划制定过程都很严密， 对， 你制定计划的时候是有一个很科学的基础，你做过详细的研究分析，觉得日本足球这么走大概就对了，这不会错，那这个方案拿出来是对的。但是我们这又有，这就牵涉到另一个情况，就我们拿出来的方案本身有时候它有很强的主观性，比如说可能是有个领导他有个倾向，他说就这么办， 对， 那么换一个领导 我看这个不行，得这么办吧。 嗯， 那所以你这个计划是怎么制定出来？人家相信的是专业跟程序，我们相信的是领导，那你又不一样了。 而且就是采访日本的这种前高官啊，足协的这种退休的，被称为日本足球之父，忘了名字了。他对中国足球的这个期望啊，比我们国人还要高。 为什么？ 他就觉得我们的邻居把足球水平提高了，我们一块儿来踢，这样才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咨询我的，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我随时都可以过来。这就是浙江绿城请了一个日本的主教练，原来是日本国家队的主教练。 嗯， 那他的那个投入精神就是让中国球迷看了之后都特别敬佩，就输一场就恨不得就把自己给锤死那种劲儿，你就很感动。当他觉得自己有点提不起来的时候，他自己就走了。 哎，你说这日本也有意思哈，你看他包括这个围棋，他就说从中国选择天才的少年到我们日本来学棋，对吧？ 对， 哎，你让这个水平提高， 对， 甚至你要再往深里说，是吧？孙中山要到这儿搞点秘密活动，来，是吧？蒋介石到这儿上军校，来，是吧？然后， 对， 这是要干什么？他这个，哎，但是你知道你们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懂球啊，我就想到那天咱们谈了一个话题，还引起一些个争议，就是说，英国 BBC 拍的那个片子，拍那个片子就是在讲。就是说是中国的老师， 对，五个老师 到英国的中学去上课，明显发现这英国这孩子根本不遵守纪律哈，中国老师就高压，所以他们形成的印象就是中国这种残酷的高压的权威的一天12个小时的上学，英国孩子受不了。可是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啊，我就为什么我就想到体育啊，就某些个人的单项项目，他就说啊，中国人不是什么傻子，让一个英国孩子跑到中国来生活，他也会这样，因为人都是形势比人强。 哎，我在我们小区里边走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小朋友见了我，叔叔好，当时把我吓着了。你就会发现，用中国的语境里边，他就来一个叔叔好，就是特别像中国孩子。我说这哎， 哦， 这 马上懂事了。 天然的熏陶，太懂事了， 太懂事了。 啊， 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什么？说中国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这么多的一个，这就是僧。中国其实所有的问题，不是所有的问题啊，很多问题归结于一点，僧多粥少。 嗯， 他就是，你让中国孩子怎么办？他就要过了考试这一关。 嗯， 因为如果考不上，他那就那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对吧？这谁都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呢，对他来说，每天学12个小时，哎，不说别，甭跟我讲什么想象力、灵感。就要过这个考试， 对， 那么一天学12个小时背书，还是像英国孩子那样满街乱跑， 这个资源确实是极不均衡的。就是 对， 我待的不是在苏格兰吗？苏格兰在很久以前，甚至他说1950几年的时候上大学就免费了，当他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的时候，上爱丁堡大学说是免费的。你会发现只存在着你愿意不愿意学的问题，只要你想学，你一定有机会。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一分投入一分产出，这个是跑不了的，对吗？你比如说就说体育，哎，咱就说为什么过去举国体制包括苏联就牛啊，你比如说你一个很简单的体操或者一什么，你在全国甭管你喜欢不喜欢，挑出个尖子来然后练死你，你能比那个自由爱好的差吗？你肯定比那自由爱好的强。但是我就说唯有在这个足球这件事儿上， 足球这个呢，但实际上那时候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南斯拉夫水平也不错， 对， 但我觉得跟他的体系跟他的身体素质和他，因为南斯拉夫足篮排都很厉害，因为我是南斯拉夫粉嘛，我叫潘采夫，南斯拉夫球员啊， 哦，是啊，潘采夫，对对对对对， 他确实跟他的身体素质、你的协调性、你的这种文化有关系，又大又灵活，那你没办法。日本呢，我们经常会说日本足球的上限实际上不是很高的，就是日本的女足拿了一次，这个是因为女足的普遍水平还一般嘛。男足你让他拿一次世界杯可难死了，实际上你让他就是再执着的去努力真的很难。 刚刚那一届 他有上 还是跟人种有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吧，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中国足球再牛你觉得也得不了世界杯冠军，成不了这个级别的。 从身材上来看还是不错的，实际上我经常会觉得如果你就学着巴西或者西班牙这种你咔咔咔来20年的，以我们这种身高体型还行，因为我们的这个幅员太辽阔了， 整个你比如东北人比南方人平均要高出一截子。 对呀、啊， 中国国家队经常会有一多半的球员是北方的和东北大连的这种的， 对、 嗯，他的这种骨架人种结构是不错的， 嗯， 啊，实际上是在选材范围是很广的， 是是是， 像文道老师说的，足球的基本人口上去之后，那你谁这个？就我觉得中国足球的上限是超过日本足球的， 对，十几亿人嘛， 对对对，实际上是超过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如果就像哎，像我上初中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儿啊，全国的男孩子都在踢足球， 嗯， 对， 是不是那么踢上20年，自然咱 就是94、95、96、97，就是职业联赛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啊，那时候是，那时候所有的孩子，就是我们中学那个操场，200-300孩子一块儿上去踢的全是土。 嗯， 但是你说那一阵儿全国的那个热，最后给咱们带来了什么人才呢？好像也没产生什么世界级的人才啊。 那一阵儿的就是热，热，但是他从梯队建设上这一块是黄了啊，因为他在改革的过程中，那些俱乐部是没有这种意识，他把原来体校的青少年培养体系也给废掉了。 对， 我就是要眼前的踢球，我买人，而足协呢，他没有做好这方面的根基的工作。 因为你不是你多人踢球，这些人你怎么纳进整个足球体系里面的是另一回事儿。你比如说你不像我们说的那些足球大国，它不只是足球人口多，所谓足球人口是什么意思？不是你在场上踢球就叫足球人口，是你有没有登记，你登记有没有注册，什么意思？注册就是说你有没有踢联赛，那个联赛是业余的，比如甲乙丙丁，一人数下去非常低级。 对， 你但是你想想看，当年的时候我也记得在大陆旅行的时候看到很多学生在踢球。 对， 但你有没有去组个队？ 那叫踢野球。 对，那叫踢野球。你不是说我们组个队，我们比如说你石家庄某某小区我们弄个联赛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啊，你就瞎踢嘛。 对对对， 那你要有那个有一个联赛，一直踢你才能够出人，那个人才怎么上去？ 而且那几年的这种黑哨假球造假 太 多 了。 就是我去看，河南的叫 U16足球联赛，我去观摩，因为我弟弟在里边踢，他是适龄的。 哦。 我怎么我的队友在里面踢呢？我就是得大快10岁了，那裁判中场休息就跑了，哥，你今年有30吗？我队友说，我有那么老吗？就是明显的就超龄的这个。 那你是怎么踢吗？ 你大大 小小，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对中国足球这改革有预期吗？ 你当然有预期，我觉得绝对是好事。本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过去的体制是已经到头了。你不用说，你不只是足球，你连网球也是。你比如说看李娜那些以来的事儿，你看得到，其实很多事儿已经到头了。越是市场能养的运动，市场上能够养起来的那些运动，它发展的越好，对足协体制冲击就会越大。足球就很明显， 我现在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是篮球。 我现在甚至都不太了解，现在中国球迷看这个中国的这些队踢球的多吗？ 多，现在多， 就是跟小孩踢球的热潮是同步的。 他们不是整天骂吗？说这表示再也不看了吗？ 现在 不是不看，以前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们是说再也不看国家队，但是地方联赛大家看。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这个许家印、王健林他们投足球呢，这种效果也是有的。 真的， 整体氛围起来也烘托了球市，所以你看国安。现在很多人就实际上现在我都不做足球了，去托我买国安套票买不着，那这种阿森纳套票还能买着呢，国安套票买不着。 但是他们踢的激烈吗？现在 我觉得水准在提升吧。 这叫什么话？ 因为我自己没现场看，我没现场看， 我就看见有那种八卦新闻，是有个叫郜林的，是 郜林，对对， 郜林就跟有个球迷骂他老婆，然后扔鞋打的那个。 对对对对， 这反映了什么矛盾？你给我讲讲。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球迷文化， 全世界球员都会这样做。 曼联球迷这个坎通纳用中国功夫踹这球迷是一样的。 对啊， 实际上球迷在球场上是野性的。 是。 所以最近这个天津这个事故，不是说这个北京的球迷发出来的那个挺暖心的那个话， 对对， 就说你要好好活着，咱们还得骂呢，是吧？ 对，因为北京球迷和天津球迷是死敌，是死敌。 对， 绝对死敌。 为什么？ 我有一次去看，去这个工体看恒大对国安。 嗯。 哎，我就坐在这个国安的球迷的这个群里边，突然间于大宝上来了。那时候他在天津踢球， 他说这个北京官就说这个易大宝傻，然后那邱明林说不对不对，骂错了，来骂天津，天津傻啊，全我们那一片看台都骂起了天津傻， 跟我觉得恒大球迷关系都没有， 恒大球迷都愣了，因为这个他们为什么骂天津呢？ 哎，对呀、啊，为什么京津要死掐呢？他对手不是很多吗？ 我觉得他一个是地域的是比较近，再一个他在踢的时候确实有中间有过剧烈的冲突。 哦， 本身国安是跟上海球迷是死磕的， 对， 但是后来那上海就衰落了， 对， 啊，再加上上海的球迷呢不是很来劲。就是你要跟我对骂，我就用上海话，我也不知道。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北京话这个来劲。 京油子、喂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对， 那时候，而且他们还会互相砸车的。 啊。